光里下弦月，让我想你。不相信过来谁明白，怕眼睁开你不在。爱人心 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，由李玟所演唱的《月光爱人》，易家扬作词，谭盾作曲，通过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和李玟的演唱，将东西方音乐的美好相融合，同时也用月光来比喻对爱情的向往。就像歌里唱到的，爱是月光的礼物，我等待天使的情书。月亮代表浪漫，不仅有嫦娥奔月的神话，从古到今又有多少花前月下的那种浪漫故事。而此时此刻，伴随着歌声听月赏月，也可以感受到一份怡然自得的美好感受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克勤这首《蓝月亮》。这里是耿话在中秋佳节和你共同听月赏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稍后我们再会。 明月夜雨翠帘，夜空天一分凄迷，明月下怀抱你，是依依不舍美丽，骤眼的心慌意乱，你我着迷，愿温馨一生一世。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，与街角拥吻深情情人，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，掩盖了街灯，微风正飘过轻柔 要畅快，光阴带走了千迷，事实双双破解，完全地接近明月下，人醉了，全不知光阴消逝。蓝月亮离去了，仍依恋今晚的约誓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回到平静，看过世界壮丽风景，经历爱的可歌可泣，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在这里，时间会把一切洗净，云淡风轻，心不能负载太多，也许就到这里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，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，这份爱会是

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，幸福安康。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听乐赏乐。中秋节和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，意在团圆，意在美满。首先，这首歌让自古有之的美好增添了几分现代都市的浪漫，我们就来听温岚这首《满月》。 我呢？ 我想起你多彩，美丽飘落自己，甜美的香气，那首淡淡的喜欢。哦，夜晚的月光轻轻敲着每个轻声的心语，甜美清脆的香气，我来这里爱你，享受秋凉美丽，跟月光向前走，微风多轻柔，哦，你笑容我昂扬，双手在你的发香，哦，像花香，哎呦你倔强，笑着说我天真的想象。香浓送你到了家门，你说奶奶，我拨开你头发，你亲到我的手，感觉万万不舍，不舍与你 say goodnight。 夜晚的月光轻轻敲着每个轻声的心，清脆的香气，我来这里爱你，享受秋凉美丽，跟月光向前走，微风多轻柔，哦，你笑容我昂扬，双手在你的发香，哦，像花香，哎呦你倔强，笑着说我天真的想象， 是杨瑞代2009年给你的情书专辑中这首怡然自得的情歌小品《月光》。一直力捧 Gary 的周杰伦在这首歌曲当中奉献了饶舌的部分。关于中秋，关于月亮，有很多传说，像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等等，而这些源远流长的传说故事，久而久之也将一份和月亮相关的浪漫、对月咏情的习惯注入到每个中国人心里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《海上的月亮》，这是李宇春2012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。李宇春由于颈椎旧伤复发，在家里静养时所写。当暮色降临，当喧嚣化为沉静，空中的圆月更能给人以安慰。远远的月亮和小小的自己彼此互相温暖，产生信任和默契。 当暮色悄悄地降，深吸寂灭了浮夸渴望，骁勇的浪静静流淌，月光温暖了冰凉，任风云随波淡忘，暗红的月是唯一方向，平凡之中悠悠远航，独望你倒影心上，海上的月亮在 深的才是海洋。是唯一方向，平凡之中悠悠远方，独望你倒影心上。海上的月亮在余波中摇晃，惊动了时光不去形容，爱会多么长，你懂这种慢藏，深的才是海洋。海上的月亮在余波中摇晃，雕刻了时光，哪怕这美带几分凄凉，跌下一身就这样和你静默的守望。 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，北京的月亮圆又圆，高高的挂在城外的山巅，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，还要越几重山才回到你身边。走不完的路程，像山峦，就像你的臂弯，愿那黄色月亮温暖你的脸，等那月儿弯弯我回到你身边。北京的月挂在山的那一边，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，你就像那月光陪在我身边。挂在窗外的天边，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，路要 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。走不完的路程，数不完的孤单，一层一层散乱，就像你的臂弯。越那黄色越 阿牛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是一个冬天，他走过一条胡同，抬头看到老房子中间透过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，觉得非常漂亮。后来有一次宣传期从香港到北京，再到石家庄，然后又返回到北京，他生病了，结束工作时已经很晚，他又看到北京的圆月，于是写下这首歌曲，也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在外拼搏游子的歌，北京的月亮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特别是中秋节，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，共同赏月是幸福，而独在异乡抬头望月，那满月又能寄托到思乡之情。接下来这首唯美浪漫的老歌，我们就来听这首曾庆玉所演唱的《陪着月亮》。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你要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听海浪一声声的回荡，就好像你对我凝望，你的吻，你的吻落向我脸上，不能忘。沙滩上只留下我们俩。